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东岳庙里主要供奉的是东岳大帝，这位神仙掌有主生死的重要职能，再加上他手下统领76司，主张善恶有报的道理，所以在老百姓的嘴里，关于东岳庙里的众位神仙就口口相传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故事。传说当年这东岳庙旁边有一个香蜡铺子，店里的掌柜的就曾经遇到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。店铺掌柜偶遇陌生老头，却得知了一个惊悚的预言，到底是真是假，没人能够断定。神仙也好，凡人也罢，忠心一条，积德行善，因果报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东岳庙的传说故事。早先在东岳庙的西边有这么一家香蜡铺，专门卖祭神用的香蜡、纸幡、纸钱什么的，反正和这些祭祀沾边的东西这儿都有。常年以来生意都特别兴隆，这店铺的房子属于东岳庙，所以这家铺子的掌柜的每年都会供给庙里100捆香。这家店铺的大门上挂着一块黑漆金字大匾，上书3个大字，香蜡铺。不过令人奇怪的是，除了这3个字之外，这上边还有4个小字，写的是判官为忌。好些来铺子里头买东西的人就纳闷了，这到底写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赶上店里不忙的时候，还都询问一下店里的伙计，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谁也说不上来，就连店里的伙计都只是听说是祖上传下来的。其实呢，关于这块匾额的来历，有这么一段传说故事。话说在清朝的时候，有这么一年，过了5月节，这天儿慢慢暖和了。有一天傍晚，店里的伙计忙活一天了，盘完鬼之后啊，就赶忙回屋吃饭去了。吃过晚饭，几个人点上煤油灯，打算聊会天儿。可是话还没说一会儿呢，这几个人就觉得两眼皮开始打架，于是赶紧起身铺好了被窝褥子睡觉去了。几个伙计是睡着了，可是店里的掌柜的他没睡。他这人呢，有一习惯，吃完晚饭之后必须得沏壶茶，喝足了才能睡觉呢。掌柜的一瞧这伙计全睡了，就一个人悄悄的沏了一壶茶，拿一小板凳往这店门口的空地上一坐，自己喝起来了。掌柜的还挺悠闲，一边喝一边看着这街上人来人往。没多大功夫，这天儿可就擦黑了。那会儿不像现在夜生活这么丰富，尤其到晚上，您瞧吧，是天越黑人越多。那会儿是天一擦黑，这马路上就没什么人了。掌柜的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了，这心里头就开始寻思着， 想起了他这老家的媳妇儿、孩子还有老娘来了。这茶水他是一壶一壶的喝，其实啊早就没色儿了。可这掌柜的那天也奇怪了，就是不想睡觉，一点也不困。就这样，掌柜的一直在街上待到一个人都没有了，还没回去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打东边溜溜达达的过了一老头，也拿着一小板凳，走到了掌柜的跟前就坐下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掌柜的觉得也奇怪呀，这黑更半夜的怎么有个人坐到跟前来了。等他再抬眼一瞧，这心里头更纳闷了，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，好像哪见过。想想吧，死活也想不起来。正在掌柜的心里纳闷的时候，这老头先张嘴说话了。 我这儿睡不着，街上溜达溜达，正愁没人说话呢，就瞧见你了，咱爷俩聊聊。 一看老头挺热情的，这掌柜的也就不琢磨了，俩人聊的还挺投机，直到半夜三更才回家。打那天开始啊，这俩人就成了相识恨晚的忘年交了，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一块聊天。这天掌柜的提前在家里备下了酒菜，想请老头进屋一边吃一边聊。可这老头一进屋是饭也不吃酒也不喝，一直盯着掌柜的看。掌柜的心想，我脸上有东西啊，一个劲儿葫芦。可老头还是看他。掌柜的心里可就纳闷了，哎，我说老哥呀，您这是怎么了，干嘛一直瞧着我呀。这老头吸了口气，皱了皱眉， 老弟呀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可是我呀就怕你不信。 哎，您看您说的，咱爷俩都这么熟了，有什么不信的呀，您说吧，我信。这老头听完之后还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 你瞧瞧咱俩呀，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的为人我也知道，你是个好人，可是这 会儿掌柜的真有点着急了，一个劲儿的催这老头。就看这老头啊放下手里的筷子，一脸的认真， 不瞒你说呀，我会看相，头两天我就想跟你说来着，你呀从面相上看这阳寿将尽了。 话一说完，掌柜的真好比是五雷轰顶啊，半天才醒过味儿来，强打精神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这岁数到什么时候就算是尽数了？ 就在下个月的20号。 那个年月啊，老百姓对什么算命看相啊都挺信的，更何况这老头说自己命数将尽了。掌柜的更害怕了，一看这日期坏了，今天是6月19，掐指一算离这死期是1个月0一天。掌柜的顿时吓得脸刷白，身上出了一层的白毛汗。老头一看掌柜的这模样，紧接着说， 人的命天注定，胡思乱想没有用啊，我劝你啊，这店铺也别开了，赶紧回家看看家里人。 掌柜的哪儿还琢磨这个呀，脑子里全空白了，傻了似的回了两句，让我想想，让我再想想。老头一看得，这饭也甭吃了，转身起来走了。临出门还特意嘱咐一句， 我回去了，你准备准备回家吧，我就不再找你来了。 说完了转身走了。能够预知生死也未必是件好事。掌柜的自从听了老头这话，这心里头别提多害怕了。 不过一个普通老头所说之言真能够应验吗？老头出门走了以后，过了半天，这掌柜的才缓过神来，本想出门把老头追回来再问问，可老头早就没影了。掌柜的回到屋里，整整一宿没合眼呐，翻来覆去的想这事儿，越想心里越害怕。虽然不知道这老头有多的本事，可我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。既然人家都说了，这万一要是应验了，到时候我是想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与其这样，那我还不如赶紧回家看看去呢。结果第二天，这掌柜的关门回老家了。要说这事儿啊，全都巧了。这掌柜的没走出多远呢，天公不作美，就碰到了一场瓢泼大雨。当时这雨点大的，连路都瞅不清楚了，旁边河水猛涨，没出多的功夫就发起洪水来了，唯一能过的这桥也给冲塌了。掌柜的一看没辙呀，只好跑到旁边的村子里边避避雨，等这洪水退了再走。两天过后，这雨水慢慢退了，可是好不容易能启程回家了吧，这掌柜的又犯难了。为什么呢？咱刚才说了，这雨太大发洪水了，把这唯一的桥也给冲塌了。老百姓他没钱呐，没钱就没法修桥铺路啊，所以大家伙全站在河边犯愁呢。掌柜的一听这事儿，心里就琢磨了，要不然这钱呐，我给出得了，反正将要死的人了，家里边生活也还算可以，不差这点钱，我出钱帮个忙也算是啊，给我积德行善了。想到这儿，这掌柜的就找到了村民，给他们出钱把这桥修好了。几天之后，掌柜的回到家，全家人一瞧，这叫一高兴啊，跟过节似的，好吃好喝全拿出来了。瞧着全家人这么开心，这掌柜的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，打一进门就没言语，躲在一边一直瞧着家里人。再过两天自己就该死了，能看一眼是一眼吧。别看全家人都在忙活着，这老母亲心细，觉得这儿子好像啊跟以往不一样，不对劲，心里就琢磨了，这儿子往常都是逢年过节才回来呢，这不年不节的怎么今儿回来了，而且回来之前也没打个招呼。再说了，这儿子平常爱说话，一进门这话就没停过，可今儿个是一言不发，往旮旯一钻，竟瞅着我们娘仨忙活，该不会是店里生意出事儿了吧。于是这老母亲呢，在晚饭过后开始问上了，我的儿啊，你这不年不节的怎么突然回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一听老母亲问话，掌柜的真是不知如何开口了，可是这么大个事儿，老瞒着也不行啊，结果就把自己的要死的事儿全给说出来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起初一家的人听完全不信，以为开玩笑呢，尤其是掌柜的这媳妇儿，你别胡说了，你这出门做买卖的还做出本事来了，能知道自己能活到哪天，净拿我们娘仨开涮，说什么不好，别老把这死死挂嘴边上的。掌柜的一听家里人都不信，于是又接茬把怎么认识这个老头的，把老头说了什么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听完掌柜的这番话，再加上他这面部表情实在不像开玩笑，这个时候全家人才明白，莫非这事儿他是真的，一下全都吓傻了。在这之后的日子里，全家人都跟得了心病似的，话也不说了，活也不干了，全守在掌柜的身边，大眼瞪小眼互相瞅着。一到晚上， 这媳妇儿跟老母亲呢就躲在屋里偷偷哭声了。掌柜的心里也难受啊，要不然说这判死刑的不可怕，等死刑的最痛苦。随着日子一天天临近了，这掌柜的也开始抓紧时间了，把药料里的事情全交代清楚了。就看他这媳妇儿抹着眼泪，老母亲也在旁边唉声叹气。孩子哭是大人叹气，没完没了的孩子跟着叫爸爸，那场面谁瞧见心里都不舒服。终于这预言里说的7月20号到了，这天天还没亮，全家人都起来了，聚在这屋里头。要说一家子起得早啊，倒不如说头天晚上根本就没睡。就看那娘仨全盯着掌柜的，想说什么吧不知从何说起。掌柜的心里头更害怕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两只眼睛一直看着娘仨。这时间一点点过去了，就看一上午这掌柜的好像啊没什么要死的征兆。几个人就琢磨这老头说的话到底灵不灵啊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这掌柜的更是小心翼翼，生怕吃饭把自己噎死。可都到下午了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，掌柜的就跟媳妇儿说，你说这天都快黑了，我是不是没事儿了？他这媳妇儿也不敢说什么，您想啊，还差着半天没过呢，谁知道待会儿发生什么呀。直到天都黑了，马上啊就该午夜敲梆子了，好像这掌柜的也没觉悟着哪儿不舒服，没看出来要玩完的样子。当时这一家子人坐在屋里头都猜，是没到点儿呢，还是压根这老头说的就不对呀。这一宿除了孩子没挺住，没到半夜睡着了，剩下这老母亲媳妇儿全都陪着掌柜的在屋里坐着，直到第二天天蒙蒙亮，院子里边公鸡开始打鸣了，一家人这心才算放下来。哎呀，这预言没实现，太好了太好了。掌柜的一看自己没事儿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了。那位说了，人没死应该高兴才对呀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您想想啊，就是这个老头的预言把人一家子折腾了小一个月，老的老小的小都跟着着急，掌柜的能不生气吗？结果这天一亮，掌柜的收拾行囊回北京了。回到铺子里头，掌柜的头一个念头找老头算账去，可刚要出门，掌柜的犯难了，我们俩认识啊，是认识，可这老头从来没说过他家住的哪儿，聊天的时候就听他说跟我是邻居，连个名字都没说过，上哪儿找去呀？结果掌柜的只能干等，等这老头来找他。这老头也神了，好像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似的。掌柜的回来的当天晚上，这老头就来了，一进门就说，哎呀恭喜呀恭喜呀，听说你回来了，赶紧过来看看你。掌柜的一看老头来了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张嘴就埋怨，哎呦，我说老哥呀，我平时挺敬重您的，把您当个朋友看，您怎么拿这事儿跟我开玩笑啊？老头一听这个乐了，我没骗你，你瞧瞧你现在这面相跟以前就不一样了，你这阳寿啊延长了，所以我这一进门给你道喜呢。掌柜的是越听越不明白，就看这老头接着说，这人的寿命啊虽然是天定的，但是也能增加也能减少，你跟我说说你这段日子都干什么了。听老头这么一说呀，这掌柜的好像有点明白了，于是就把他回家路上出钱修桥这事儿给说出来了。就看老头一拍巴掌，哎呀这就对了，你积德行善，所以你这阳寿就延长了，咱俩是朋友，忘年交，我哪能骗你呀？我呀就是这东岳庙西跨院的判官，所以能够预知你的寿命。不过既然我都告诉你我这身份了， 打今儿以后我就不能来找你了，自己好自为之，多行善事吧。说完老头转身走了。听完老头这话，掌柜的吓得心惊肉跳，一宿没睡着。第二天东岳庙刚一开门，他就跑到判官殿里瞧去了。一进门，掌柜的抬头一看，惊呆了，神位上的就是几个月前跟自己聊天的那个老头。掌柜的这才恍然大悟，一连磕了好几个响头，发誓以后要积德行善，诸恶不作。回到店里边，掌柜的把这件事儿原原本本的跟店伙计说了一遍，听得大家瞠目结舌。掌柜的还特意把自己门口的匾上加上了四个字，判官为忌，时刻提醒自己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故事讲到这儿就算是结束了。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，这个香辣铺子你也找不着，不过既然老百姓能口口相传，想必大家伙都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其实啊，多做好事，为人向善，这个道理无论是什么年月都应该遵循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拥抱祖国百年盟约。 命中注定的危机，很危险，为你失控每天、微笑那么甜，比满天烟火还耀眼，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，围绕在你肩前守护你的眷恋，像穿刺永恒的蜜言，只为你实现、你所有心愿，在慢慢靠近的一些快乐画面，一颗爱上天的如烟，这山深路有美，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，围绕在你肩前守护你的眷恋，像穿刺 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卢应川，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，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，而且可以滋养心灵，提升精神，使生命能量更强，人生更充盈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欢迎您的参与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，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